近期大兴区荣获全国十大品牌休闲城市，无疑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贾跃、张赞播音，圆圆、近视萌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。北京。